您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以晴为主，能见度尚可，比较有利于各位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城市广播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买房啊、卖房啊、租房啊等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搜狐焦点的，一位呢是胡涛，一位是燕文。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之前呢，也是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刘泽说，哎，怎么咨询问题呢？啊，大家直接把您的问题啊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了。一般呢，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直接就给大家回答了。如果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我们会请教一下专家，要么呢是在公众号上直接给您回复啊，要不然就是会有我们的专家会给您打电话啊。总之啊，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发来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主要是集合了一下关于这个买房租房，比如说和中介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然后也包括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啊，哈哈，等等，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您在买房卖房租房的时候，也和中介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给您解决的哈，都是可以和我们来互动的。那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你们这边所了解到的，或者是集合一些大家的问题，多集中在哪些方面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和中介打交道。 对，其实那个年后了嘛，很多人都回到北京以后，避免不了的就是一些租房的一些行为。 嗯， 就是说我们这边统计到的关于租房遇到了一些黑中介的也是遇见了一件事。另外呢，我们在买卖新房或者是买卖二手房的时候，也统计出了一些关于中介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些问题呢集合到了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做一下汇报，给大家让大家避免在买房或者是租房的路上去遇到一些这些黑中介的一些行为。 嗯，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关于那个买房新房和二手房这边遇到一些问题吧。 嗯， 主要是买新房二手房，其实无论新房二手房或者是租房，大家肯定是一开始想要买房的话，先在网上看一看。大家在网上看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就网上的这个信息吧，其实参差不齐， 对， 有好的也有坏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所以说这种信息确实在网上假信息特别的多，特别泛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总结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网上虚假房源信息泛滥。 嗯， 一是那个 主要总结出几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您在网上看房的时候，基本上可能看到那个房源价格很低，然后位置也很好，然后可能那个房源的话也很优质，所以说您当时就会线下去约到那个去约这个中介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结果到了现场以后发现中介跟你说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 嗯， 对，您网上看那个房子刚好卖出去了，我给您介绍一下另一个房子，对，另一个房子也是这个小区的，但是可能户型方面有一些问题了，您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购房者来说，确实浪费了我们的生活一些时间成本吧。 嗯，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方面，就是关于租房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那个房源，确实装修的又很好，然后最主要是价格很便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约一下那个中介，等到线下看的时候，却发现线下的那个房源的信息，还有一些那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和照片上的一些信息基本上是不符的，差别特别大。 嗯， 这种的话也是损害咱们消费者的利益。 嗯，是的，所以就是说在网上可能会有很多的信息，大家要学会去甄别，对吧？ 对。 就是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去甄别这些关于这个虚假的一些这种信息呢？一个可能是在同地段人都那么多钱，他可能一下特别低的这种，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是有些人就是交急用钱啊什么的，但是也不会差太多。比如说人家都卖同样的户型，人家卖500多万，他可能一下报了一个300-400万，那这个就不太可能。 对，基本上这个燕姐刚才说的没问题，就是您如果要是看到价格特别低的一些房源的话，可要和周边的小区和周边的房源相比较一下，看看您看那个房源是不是差价很多，如果要差价很多的话，您就要打电话去问一下是不是我这个真实的信息了。 嗯， 另一方面您也可以去直接打到那个中介那边问一下，就不要说我看到了网上那个信息，你直接说我要什么样的房子，比如说我就要这个价格段的，我就要那个这个小区的，我就要这个地铁附近的这个房源，然后你直接跟中介这么说，他就会给您介绍这附近的房源，不会说哎您说问这个地铁站，他给您介绍另一个地铁站，不会出，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您要把您的需求说出来， 对， 不要是那个把网上看的信息，因为网上看的信息确实也可能过期，也可能也不是完全是中介的问题。对， 嗯，对，所以就是大家要把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房源一定要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针对您的这种需求给您找适合您的房子。 是， 当然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坚持呀，就是之前也有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想买那种就是不是很大，但是他知道有这种户型啊，就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要希望有一个小露台啊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可能房价上涨嘛，就他心里可能就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有点承受不住啊，然后后来就买了一个自己可能相对来说又不是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后来呢没过多久其实就后悔了，他说其实也不是说那么着急用房，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等一等，然后他不是说价格问题，而是说这个房子怎么看着就觉得不舒服，就是可能还是需要把自己这个需求明确，然后该坚持的时候还是要坚持。 对，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一个最初的需求吧，因为你可能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你上班还有那个家人的生活，就是家人上班的地方，所以说您得出了这个地方，如果要是中介给您推荐另一个区域的话，您还是要斟酌一下。 没错啊，而且还是要这个亲身去体会。 对对对， 就是你真的得去那儿看啊，因为有的房子网上就像你说的看得挺好的照片，而且看着这个进深好长啊， 对， 或者说看着面宽好宽啊， 对， 这都拍出来的。 对，拍出来的，这是效果图嘛。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真的见过啊，有些中介去房子里就拍照片都跟那个在影棚差不多，你知道吗，都拿着那个带闪光的那个，不是带闪光，就是那种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你叫什么呀，就是去影棚拍照片是不都有拿一个大伞似的那种啊， 哦，反光板， 反光板，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另外还得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段吧。 对，这不止，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中介公司专门有自己的一个摄影团队。 嗯，对对对对对。 特别专业。 对，所以就是真的实际效果和你亲自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陷阱啊，就是网上可能有各种这种虚假房源信息的一些泛滥，无论是这种租房的还是说这种买房的。当然也又话说回来，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中介其实还好啊，就是虽然说照片做了一些修饰吧，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有差别那么大。 对对对， 啊，对，只是为了好看一点，流量多一点。 对对对 对, 对吧，嗯，那第二个陷阱我看这边写到的是这种小中介啊更容易被坑，说的是这个就老百姓容易被坑吧应该是。 对对对，其实对于小中介的话，很多人都会就是 刚才我们说那个在网上看完房，网上看完房完你肯定就是要线下去看房了、嗯、线下这种约的时候有很多中介呢他都会把您约到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所有的看房的人都约到一个固定的时间、 嗯、 就是你必须要这个时候来看房。为什么中介要这么做呢？他就是为了在看房的时候让你觉得你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去看房，你是很多人一起来看这个房源，证明这个房源很抢手。 嗯嗯， 这种很抢手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更应该去理性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如果要是您不理性的话，觉得啊这套房子这么多人来抢的话，那会不会就我最后买不到了，就给消费者造成一种这种印象吧。然后很多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房子这么多人抢，我就及早入手了吧，就是给 消费。 对对对，就给这些那个中介，给这些小中介的话，造成了一些那个他们想要的效果。 嗯， 对。 另外还有一点，我知道小中介呢，可能经常是会以这个，就是他中间的那个代理费的那个点， 对， 来去就是忽悠人嘛哈。就是比如说，一般大的中介现在基本都得二点多嘛，二点七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呢，他可能说我一个点就给你做，是吧？这个就是0.5个点我也做这样子。 关于这个中介费呢，确实也是很多消费者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涉及到钱了嘛，买我房屋买卖中间的一些中介费了。我们这第三点呢，也是着重要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咱们在买卖房屋还有租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关于中介费，还有服务费，还有服务保障费等等的一系列的费用。 嗯、 然后那个燕文给大家 说 一下， 嗯，就是中介会就是有的时候会违法的收取一些中介费，然后服务费，还有这个服务保障费。那这个服务保障费是其实多出现于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市场，然后因为它涉及到这个交割物业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它要收取这些费用。然后还有这个最普遍的其实就是中介费。我们因为搜狐焦点在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维权，然后我们在这个很多案例的时候，就是会有涉及到一个宽沟九号院这个案例，就是经纪公司他违规收取中介费。然后这个当时业主也是跟我们说，就是他交了首付，其中就包含了20000块钱的中介费。然后这边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在新房的买卖的时候是不允许收取中介费的，所以中介费是不合法的。然后但是在二手房会有收取中介费这样一个标准。然后这边物价局相关的规定呢，也是交易额在10万元以下的，就中介费按2%收取。如果要是交易额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是中介费大概是按1%收取。如果超过100万元的，中介费按0.5%收取，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在租房市场也是有自己的中介费收取标准的。一般就是如果月租在3500以下的，就是会以一个月的租金数为中介佣金。在如果是在3500以上的，就是租房服佣金。大概是这个样子。 燕文刚才说了一个案例，还有其他的案例吗？ 还有一些，就是都是涉及到中介费，就是其实就是在收首付的时候，然后业主就是中介公司会要求收一部分的中介费，但是其实是买卖新房是不应该缴收中介费的。 对，其实这个中介费的话，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买新房的时候还要交中介费呢。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买新房的时候，你就是您如果要是对接的那个中介那个经纪人的话，他可能中会收取一些费用，比如说，哎，我那个作为中间人，你得给我交一下那个咱们项目这个项目的一些那个定金。就是很多人都会，他没有去线下看，他就线上联系到这个经纪人，然后就说我要这套房屋，然后我就要把定金交给你，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是有一定危险的。但凡如果要是这个经纪人他不卖这个项目，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是经纪人的话，您就把定金交给他了，他就说不定，对吧？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呢，其实在有一些比较火的项目，北京以前也有一些比较火的项目，他可能买的人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这种中间商呢，他就会 承诺跟你说，我可以帮你抢到这个房屋，但是呢，你要给我那个几十万、十万、二十万，甚至一百万以内的一个茶水费、中介费，就是我可以保证你把这套房屋买到。 嗯， 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一些中介会承诺你，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对于这种黑中介的话，您还是不要理会，因为这种房屋，如果要是涉及到茶水费的情况呢，其实违反我们住建委的一些规定的。 嗯， 对， 这应该现在很多买新房的时候都是这边排号啊什么的，就 对对对，根本不会说提前收一些什么定金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茶水费之类的，这些情况基本上是没有的。 嗯，除非是不是有些这种开发商正在搞活动，比如说现在可以，比如说用你的这个意向金或者定金，然后抵多多少钱什么的，会有这种活动。 这种事儿，这个活动其实在之前的时候确实北京也比较普遍，但是在后期北京在规范那个楼市市场的时候，确实对于这种电商行为，就是比如说我交多少钱可以后期抵多少钱，这种行为是有一定打压的，这种行为是现在在北京市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就是之前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但现在可能是不行的了。 对，所以说您作为购房者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关于定金的这一块的一些事，因为基本上他最终开盘的时候会叫您交首付，提前不会说拿预售之前不会说让你交定金或者首付之类的一些佣金之类的情况。 嗯，好的，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和中介的一些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刚才呢这个我还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中介啊，他可能会有各种忽悠的一些伎俩哈，就比如说我看到说有一些夸大优点回避一些这种缺点哈，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要买房人来说，因为毕竟我不是长期在这边生活，可能对他所说的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这个没有办法去辨别啊，这个有什么样一些办法，是不是比像一些老住户打听啊或者什么呢，有什么样一些办法吗？ 有，其实很多中介的话，在买卖房屋的时候，他都会对你身为一个购房者，他都会对于房屋有一些隐瞒吧，就是隐瞒包括一些，比如说房屋可能会出现之前已经抵押的情况。这种抵押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怎么说什么叫抵押呢，就是说这个房屋之前已经被法院判离，就是这个使用权已经不是卖方的一个使用权了，就是说这个房屋已经是归于国家所有，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中介为了隐瞒这个情况，把这套房屋再次买卖给下家，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这种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如果要是您一旦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您的亲身利益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房屋它本身已经是没有了，买方没有了使用权，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 对，我们这边也是遇到过一个业主，他也是在跟中介的交涉过程当中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大概120万，然后但是网签呢一直没有办成功，然后这名业主呢就去法院起诉了这个被告，就是这个经纪公司，就是经纪公司，然后呢被法院一查这个房子，就发现这个房子其实已经被抵押出去了。 怎么查出来的呢？ 哎，对，这样就是我也跟大家说，一定要在买房子之前要先去房产交易中心，它会有就是产权调查的这个东西，然后会告诉你，你要调查一下，才告诉你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新房。 嗯， 对，也就是说， 按说其实这个应该是中介的事儿，就是他应该是去把这个房子的具体情况摸清楚了。按说是应该是他的事， 但是有些黑中介 他可能就为了 来 生意嘛，对 对 对， 他不会告诉你，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公开化的，所以大家就谁都可以查到的。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找到这个放心一点的哈，这个毕竟有些活呢自己其实去查是挺麻烦的，说实话哈，这个但是呢如果说是为了图省事儿哈，就比如省了点中介费，然后呢这个很多东西弄不清楚，以后的麻烦还是挺多的。 对，建议大家还是必要的知识，房产知识还是要多了解一点的，就像您那个查这个房屋的时候可以去房产教育中心嘛，这个都是最权威的一些报道吧，不是就一些那个信息的一些公示吧，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对， 就避免。 对，另外比如说买二手房的时候，好多买学区房，他不是想要求这个有这户口问题嘛，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再提醒大家，以前也说过啊，就是之前您可以约着中介，然后呢约着这个之前的那个房主，直接到他们这个所在地的这个，比如说派出所啊，你就可以去查啊，这个房子里还有没有户口，他都会给你查得很清楚。 对， 还是要自己亲自去查一下。如果您是真的是以这种学区的这个 为这个自己的目标而买的房子的话， 对这个学区的话，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对， 其实关于那个中介隐瞒房产交易这一块呢，还有一类行为，就是房产有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房产合同时大家最忌讳的一项，就是可能会买到凶宅这一块。对，这个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中介吧，这个有些黑中介吧，他在房产买卖的时候，他跟买方他不会说这个房屋之前出现过这一系列的一些情况，他就在合同里没有体现，提前也没有跟您说，等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合同中他添加了一条或者怎么样，最后其实合同中有一项，但是您作为购房者的话，您肯定会觉得哎，这样我有对于我身心有很大的影响。对， 心里不舒服嘛。 对， 当然这不是迷信的事儿哈，就是可能有些大家觉得心里不舒服。 对，他就对本身嘛，因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房屋的一个保值情况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对，所以说这类中介的话，他基本上提前不会说，所以说您对于购房者来说，对于一定要查一下这个房屋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这个可能是比较常见，无论是大中介还是小中介都是一样，就是这个中介可能他这个报价啊，就是你自因为毕竟老百姓不能掌握，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好像都是报的会比较的高一点。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房产交易的时候也是比较多的。什么情况呢？就是假如您想卖一套房，卖一套房的时候，你把中介会让你把价格抬得稍微高一点，可能抬高个3个点、4个点、5个点这样。然后到时候如果要是身为燕文是一个买房者，我要去买这个房屋的时候，然后他肯定会和中介谈价格，谈价格的时候价格可能又下降了4、5个点。这个情况下，其实您是燕文身为一个购房者，他其实这个利益是受到损伤的，因为他其实这个价格本身就是这个价格，只是房主中介让房主把这个价格提得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购房者确实有利益损伤吧。 对，之前去中介咨询的时候去看完房子，然后中介也会说这个价格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对。对，这主要是中介那个从中作祟吧，而且他不仅是说抬高价格，而且他也会在那个中间赚取一定的差额。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刚才说到这个查房子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中年的一个听众，他说想问一下，如果买房子要查房子的话，是不是有抵押查封等问题，通过中介的房屋核验就可以了，还是自己去产权交易中心去查实更好一点？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大的中介的话，现在对于房屋抵押呀这种问题其实还是挺重视的。 对， 房屋核验下来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主要看经纪公司，这个经纪公司如果要是一个大的中介公司的话，基本上它的一个抵押合同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要是您对于这个中介公司不是很信任，然后您可以个人去房产交易中心去查一下关于这个房屋是否已经抵押这样一个情况。 对，那这个查这种的话，它因为刚才说到比如查户口需要带上这个原房主还有人家的房本包括中介一起去，像这种的话自己就能去查，我去查哪个房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也需要约着？ 不是，是这样，因为他这个受抵押的房屋啊，他是在房产交易中心有公示的。就等于说他这个是谁都可以看的， 这个 看 不到的，公开的 对 啊。 我们这边还是建议业主就是在买购消费者在买之前，还是要自己亲自去查一下，会比较 放心一点。 对，因为我们确实遇到很多起这样子的案子，就是他现在中介坑了钱，但是现在就还不起这个钱。现在很多业主都是处于 这种状态，有这个问题是吧？ 对， 所以就是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最放心一点，因为这个公示谁都可以看的嘛，是吧？ 对。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或者是这个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刚才这边呢也是有一些朋友的问的那个问题哈，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先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有位朋友叫朱冰，他说问一下没有北京户籍，但是呢在北京工作交的社保，说怎么样才能会有这种购房的资格，说如果想买新房的话，总价在1000万左右的，保值这种增值比较好的，有什么推荐的一些地方吗？两个问题啊。 好，您如果要是外地户口的话，您这边需要满足在北京交满连续60个月的社保。您如果要是想在通州买房的话，除了满足这60个月的社保，您还要满足在通州社保满3年的一个情况，您可以在北京购房。然后另外您刚才问就是还有一个工作居住证的话，也可以是在北京买房 的。 对，另外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北京1000万的一个别墅的话， 其实还不是别墅，就是1000万的房子 啊，1000万的房子。 房子，对。 啊，一千万的住宅的话，您这个 还挺好找的，我觉得 您这太多了，您新房也可以，二手房也可以，然后别墅也可以， 对对对， 然后住宅也可以， 一千万还是挺好找的。而且我觉得，你既然有一千万的话，我觉得，如果看自己啊，如果是比如说要上班的这种，不能太远的，还是在城里的二三环买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哈。 嗯。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说那么严的时间要求，然后呢，就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买别墅是吧？ 对，其实别墅的话，我刚才也考虑了一下，因为考虑到您一张口就说一千万，那肯定是，价格方面肯定是有预算的。 就是一千万总价的。房子 啊、嗯，对， 不是，他说如果想买新房 啊， 对对对， 一千万的话，主要是现在大家也知道五环以内基本上500万也就没有了，很多都是基本上在五环以外，而且五环以内的新房比较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总价1000万左右的别墅。这个别墅呢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因为北部的有一些区域确实环境比较好，比如说北七家昌平北家那一块的话，别墅产品确实很多，而且是叠拼啊还有联排都有。然后另外您如果要是觉得昌平北七家那块的交通不是特别便利的话，或者是觉得周围环境没有达到您想要的一个目标的话，您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再往北，比如说密云那一块，大家应该知道在去年来说，密云的别墅交易量在整个北京的交易里面是第一的。这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密云北边，密云城区北侧有一，就是靠近密云水库，大家应该知道，去过密云水库那边玩的人，两排密云水，路过密云水库前面有一条路，然后路两边全部都是别墅产品， 嗯， 您可以看一下，总价大概也是1000万左右，然后并且周边环境也特别好，然后交通也很方便， 嗯， 然后另外的话，您也可以去那个密云的古北口那一块，那边也是，因为毕竟是旅游度假景区嘛，那边的环境也会很好，然后周边配套还有一些交通方面也都会比较完善。所以说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密云这边的别墅产品。 嗯，其实要是我呀，我还是喜欢在市区里面买一个房子，也买二手房。因为我觉得二手房选择余地比较多，而且一千万真的是挺能买着不少，就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房子，而且包括比如说买到这10年以后的呀，这种次新房， 对， 然后或者说就哪怕比如说这个零几年的这种房子也还可以啊，比如买个这种带小院的呀，带个露台的呀，还挺好的。 是这个价位基本没有什么选择的限制。 对对对，基本上都还可以。 对对对。 而比如说像一些城区里面崇文门呐，然后包括一会儿还有朋友问要问车公庄附近，就是平安里附近，说错了， 好好好， 平安里附近，就是反正我就像这个地方又有学区，然后呢以后不用发愁，再一个呢这个二手房的选择余地又很大啊，想买什么样的类型的都有啊，我觉得还是市区里买一个好一点。 对，我也觉得是。 对， 一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市区里面的新房。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问的哈。这个另外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啊，说想问一下，这个北京的学区房现在还存在吗？还是有的吧？现在 是这样，就是在于这个学区房呢有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是一对一划片，以前是一对一划片了嘛，你这个像在这边小学划片的，您可以就上这个小学，但是现在来说是多片对多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现在如果要是想上这个学校的话，可能还会那个可能上不了，有可能是你想上这个学校，但是其实你上了另外一个学校，是一个多片化的一个多片对多校的一个划分。 所以是不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明年要上小学的，你可以看一看今年的这个划片儿。 对，但是它其实 是 变的， 还是会有，还是 就是您报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有随机派的， 对 对, 对， 就是随机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您不可能说就看中这个小学就上这个小学了。 那就这样，我觉得比如说如果有明年要上小学的哈，比如说今年大概应该是在5、6月份的时候，各个学校它会登出来划片的一些区域，包括什么网申啊什么的， 对， 然后大家可以把你所附近的，比如说有一两个小学，你都看一看，是吧？然后都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一些比如要求，比如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大体反正就这些嘛。 是 啊，总归还得上学呀，对吧？ 对对 对，除非您要特别挑，那就没办法了啊。如果不是很挑的话，我觉得还是把这周边的几个小都看一看啊，然后呢 都了解一下， 对，了解一下，可能就比较清楚了啊。 对， 好吧，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来解决一下关于这个。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

之后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目前在新建就是商品房住宅销售这方面，我们这边统计的数据是2017年这个成交量在低位徘徊，全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仅为4.29万套，就同比下降了大概 49.3%。然后月销售呢是平均量是大概是3500套左右，然后仅为上一年的一半。在这个二手房住宅方面呢，成交量也是大幅下降，价格呢也是下降的比较明显。 对，我补充一下，其实刚才燕文所说的就是北京这边的一个常住人口降低的话，其实不止北京，从全国来看，北京和上海都呈现了一个人口流出的一个情况，基本上都是负的1万到2万左右。然后那么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去哪儿了呢？其实那个和北京这边的一个人口疏解有关系，北京这边的很多人口基本上都呈现分别流到二线城市比较多。然后我们这边统计了一个数据，就是在二线城市中包括深圳、广州、杭州这几个城市的话，人口净流入量基本上达到一年30万到60万。所以说可见其实北京这边的很多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就业机会吧，基本上都是开始扩散到二线城市比较多。 确实是因为二线城市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引进的政策呀，然后包括确确实实现在很多二线城市发展不错，然后呢可能当地的一些政府呢也做出了很多的，无论是人才也好还是说本来当地的一些建设也好哈，都还是挺好的。所以而且很多北京人现在喜欢买这个第二居所嘛，对吧？ 对对，而且我身边很多同事现在就是前段时间吧，就是已经刚刚很多人都去了杭州，然后前段时间我也是了解了杭州，我不是要去杭州啊，我只是了解一下杭州这个地方确实，哎呀，这是很好。然后后期的话，我看能不能去杭州那边调查一下，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其他城市的一些楼市情况。 对，所以呢，我其实也挺喜欢杭州的。 对对对，对，确实人口净流入了，我看一下，一年30多万，还是很多的， 还是不错的。 我朋友毕业了以后就去了杭州， 直接去的杭州啊， 那边 很养人。之前我有一个姐姐，就是当时这个在北京上的大学，上完了之后呢，就直接回杭州了。然后几年之后见她，这皮肤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而且就目前来看，杭州的一些那个互联网企业，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确实很多， 发展很不错。 对， 对，所以确确实实一些二线城市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像杭州这种都不算二线，应该是强二线吧，应该算是。 对，准一线嘛， 准一线了。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啊。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中信银行等一些银行收紧北京地区的房贷业务。那我们从这个中新网的了解到呢，说从地产呀、银行业人士多方了解吧，确实有股份制的银行或者是这种城商银行的调整了北京房贷的政策，但是呢对市场影响不大，因为房贷业务主要还是集中在国有的一些大银行，比如工行、建行、农行这些哈，目前也是正常发放这种住房的贷款。而且我觉得像这种银行贷款啊，现在不都是可以自由去选择的嘛，对吧？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毕竟这么多银行呢啊。 对，其实那个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银行贷款的话都选择大银行，其实大银行和小银行其实贷款利率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可能后期存在于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违约金的问题。 对对对，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啊，无论大银行还是小银行，有些呢可能比如说着急用钱的，可能相对来说有些银行稍微快一点，有些银行稍微慢一点，你可以选择快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提前还款这事儿，有的银行呢比如说可能3个月之后就可以提前还款了，那有的呢可能需要半年，有的可能是3年，就它不一样。 对对对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打算的话呢，最好还是提前的这个去了解一下哪个银行可以提前还款，而且有没有什么违约金的事儿。 是是是， 目前是这个工行跟建行，就这些大银行它是完全正常放贷的，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然后而且不仅没有影响，放款的这个速度也是在逐步提高。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从北京房展的组委会了解呢，说2018年中国旅游度假地产博览会呢，也就是北京春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呢，会在4月12号到15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据悉呢，本届的这个春季房展呢，主要还是打这个旅居地产。展会期间，比如说来自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些区域的云南啊、海南啊、四川啊、广东、河北啊等一些旅游度假的这个目的地呢，会齐聚在北京的展览馆，为 北京的一些居民提供一些优质的旅居地产啊。这个你看吧，就是为什么现在我觉得这个房产会从多年来的变化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最早北京的是吧，就是还是北京的房子多， 对， 之后慢慢的比如说有一阵儿可能是海外的多，然后这一几年呢基本上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旅居地产，无论是海南云南还是说反正这些热门城市吧，就是越来越多啊。像这次主打的就是旅居了啊，对，所以能看出大家的一些变化吧。 嗯，是这样。就是最近也是国家也是在推进这个全域旅游，所以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涌现出一批这个品牌城市，像您刚才说的是这些三亚呀，成都、重庆啊，还有是咱们也刚刚提到的杭州啊，这种旅游城市，它会有就是主打一些，就是会推出旅居地产。 燕文之前那个也是在那个海南三亚那边生活过是吧？感觉那边有什么吸引你？ 空气，那边空气质量很好。 嗯， 然后 哪儿？ 三亚， 三亚啊，对，那肯定的，都不用说，这个三亚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我爸妈也是有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要不要在那边买房子？ 嗯， 就是那段时间是简直就是大热。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在那边买房？就是父母， 我妈妈是因为这边北方比较冷嘛，然后她、就是、 喜欢暖一点的地方， 对，岁数在变大，然后她就想去一个暖一点的地方，然后但是她也经常去三亚那边，我们就是去旅游之类的，然后没有买房子，但是她去了几次以后，她发现那边太热了， 太 热了，北方人去了南方不习惯了， 对，又有点不适应了，然后回来跟我说，我还是不太喜欢那里。 嗯，对，所以还是要亲自去看嘛。 嗯， 对，因为像有些地方嘛，就可能它是属于一个季度，就在那边会比较的合适。 对， 然后其他的就可能不太合适。 对，像三亚那边有的时候是这个有的，台风啊，还是挺严重的。有的时候， 对， 然后前段时间的海口也是，台风很严重，很多就是游客呀，然后到那边度假的人都滞留在那儿回不来。 所以就是我觉得哈，大家买房子的话，一个呢是要考虑当地的一个情形，再一个呢真的实实在在 在那儿住几天，是吧？ 对， 而且是不同季节在那儿住几天，就尤其比如春秋就算了，比如说像一些有特殊季节的，比如有台风的这种，或者说要平常就是夏天和冬天啊，对吧，都要到那边去体验一下再决定啊，毕竟你不是常在那儿居住，你不了解。 我觉得冬天去还好，我夏天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是大概8月份到9月份那个时候，然后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以后就晒得非常的黑。 对，以后吧，以后有时间我们着重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些旅居地产的一些情况，各地的一些情况啊。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二手住宅方面呢，317新政实施以来，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是大幅下降，价格回落趋势也是更为明显。那与此同时呢，环京地区的二手住宅价格也是呈现了下降或者是低位运行的态势。2017年，天津和石家庄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分别回落是24.2%和17.1%，唐山和秦皇岛还保持低位的波动。 嗯，对，关于那个北京周边，其实北京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在去年的317政策以后，317政策大家可能还很多人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一个新政，怎么一个限购法，这个主要是对大家影响更多的是，主要是对于您如果要想买房买二套的话有一个限制，就是您如果要是北京户口想买二套的话，普宅是首付升到了60%，然后非普宅升到了80%，但是北京五环以内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非普宅了，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普宅了，基本上都是非普通住宅，所以说对于您如果要是想买二手房买二套的话，首付80%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还是很高的。 是的，确实是。 对，导致二手房的一个交易量确实是有个明显的降温。关于京周边呢，京周边这样其实影响最大的还也是新房和二手房同步的一个限购，就是您如果要是想在当地买房的话，需要当地的一个社保情况。然后其实在年前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河北这边，河北政府也是对于那个河北这楼市这边一个限购情况确实也有了一个加强，说明确强调是河北政府对于2018年那个河北的楼市不会放松限购。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些河北地区的话，尤其京周边的一些区域的话，我觉得很多房屋也会可能也会继续降吧，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没错啊，行，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哈。当然，具体是一个降还是升的话，还是要看市场的一个动态啊。 对对对。 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从天津市国土房屋管理局呢，也是获悉啊，这个经过天津人民政府的批准，天津市国土房国土房管局啊，日前也是下发了一个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有关工作的一个通知，对该市啊这个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公开出让工作进行一个调整，鼓励有条件的这个区域啊来设立土地交易的一个有形市场。 对，关于天津这个土地交易呢，很多人可能都不了解这个调整前是什么情况。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天津这个土地出让调整前呢，是城市发展控制区以外对外招标，然后拍卖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呢，是由各区人民政府批准土地出让方案，并经天津市国土市国管局备案后再实施公开出让。然后呢，这次通知下发以后是变为备案程序由出让前调整到出让后，即出让给方案，出让方案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即可方案公开出让。这样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土地的一个拍卖的流程的一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简化，也是最大程度的提高了一个工作效率。 嗯，没错。好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这个高说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说我09年在广渠门内买了套二手房，我们的是外地户口，所以当时呢也没在意这个户口问题，因为刚才咱不说到这户口事儿嘛。然后他说后来发现这个房子下面有好几个人的户口都在房下面，暂时呢不用，但是没准以后会用到啊。想问一下如何让他能把这户口迁走啊？说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了都。你想他09年买的房子，反正我挺难的，轩。 对对对，我也觉得挺。选的，其实还是在房屋买卖之前也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会出现一房多卖，或者是有一个那个户口的一些问题。 对、对，这个没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挺难的，你只能是找到之前的原房主，然后跟他商量让他把户口迁出去。 对， 而且还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因为法院他也不会说强制说让你把户口迁出去，他不会干这事儿的啊。 对 对，所以这个他不像是说有人比如说占你房屋啊，然后或者说是这个二手房这种纠纷啊，那法院可能还能判，能强制执行，但是这个就很难能让强制把户口迁出去，这个太难了啊。所以您只能是看看能不能通过比如说之前您是在哪个中介，看看他们有没有点儿，有没有留有联系方式，是吧？然后呢这个跟人商量上了把房子这个户口迁出去。哎，我估计之前那户是不是也是因为要上学问题还是怎样，就一直没签，要不然的话这边都没房子了，户口还在人家户里头，我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对对对，确实是，还是要跟原房主这边商量一下， 只能是这样了，没有其他的办法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平安里的房子吧，因为这个也是节目之前就有朋友来问到，说想找一找平安里附近的带电梯的房子。 平安里的话，因为这是在西城嘛，西城这边平安里这一块其实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八几年或者是九几年那些老小区吧，也不是老破小老小区。 我觉得挺破的。 老小区的话确实那个这一块的话基本上都是老小区，没有什么电梯嘛。电梯，您刚才说要电梯的话，我这边也是查了一下，其实还有一个小区是那个平安里这边的一个小区叫官院八号，这个小区的话基本上它是07年交房的，然后单价是13万，然后它这个小区还是比较新的，是一个人车分流的一个小区，所以说对于您来说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这边小区，如果预算够的话，您如果要是预算不够的话，我这边给您推荐一下就像其他的一些有电梯的小区，比如说九几年的一个小区叫观音园小区，这个小区的话相较于刚才那个小区的话，它年代稍微旧一点，它是98年交房的，但是也是一个有电梯的一个房子，板塔结合，然后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区，它这个小区的话也有一些一居室，还有一些80-90平米比较户型比较小的一些产品，您建议您可以看一下。 但是那边嘛，说实话啊，就是如果是就是房子稍微新一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零几年的这种房子，可能又带电梯的，它的单价就会很贵，基本上都得13-14万的样子。 对，单价13万。如果要是您买一个2室1厅的90平的，然后总价大概也得1000多万，1200多万吧。 对、所以呢，你可以，我觉得那边我记得好像有那种就是带电梯的，但是可能相对来说老一点的，比如90几年的这种房子。 对，有。 有、然后那种就你能一下便宜很多，比如单价能达到10万，有的能达到9万。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不是说对环境要求那么高的话，因为那边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环境的小区，就是差不多吧。然后看看如果有可以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 对， 只能这样。那它毕竟能便宜好几百万呢，就说实话。 对，如果要您预算够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零几年小区嘛，零七年那个。 啊，对，那它预算够的，你不用说了，那想买什么房子不就行？像刚才那个一千万的那位朋友， 对对对对， 是吧？啊， 对，一千万的。 对，就都可以了啊。好吧，那这个刚才那位朋友说，就是零九年买那户口的一个问题啊，他说那当时是没有中介，是个人交易，已经都联系不上了，那这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要不然您就看看去这个房子所在的这个派出所，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啊，您只能去问一问，看看能不能找到之前的那户人的电话。你跟派出所说一下，你看你这房子都是我的了，但是就因为里边有户口问题，我又联系不上他，看看能不能帮我查，我就要个电话就行。您跟就是派出所问一下啊，你只能是这样。最好办法就只能是找到上家跟人商量。 对，跟人商量一下。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啊。好，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行，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之前说到和中介有关的问题哈。刚才聊到这个中介的这个报价这个虚高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政策，因为可能在之前就是不熟悉政策或对下家这种故意隐瞒政策这种事儿，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看这边有写。 对，是一般我们之前其实也遇到过这种隐，但是不是就是大概是咱们那个三二六 关于商办 项 目、 商办项目的那个， 对对对对，在3月26号之前，不是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买商住房嘛？然后后来就不能买了，但是有些中介呢就会就是隐瞒这个政策，然后 但是他办房的时候下不来呀， 对。先交首付嘛，先让他交首付 啊， 然后往前下不来， 就是拉着这个人呗，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是 少很多了吧？ 是在三月二十六号那个政策出台之前就签了往前，就已经跟消费者就跟购房者已经签好了合同，然后协议，消费者已经交了首付，但是没有及时办往前，过了 这个问题了， 对，过了这个日期就不能办了， 对对对 对，还有两种情况吧，就是关于大家在买卖二手房的时候可能会遇见关于政策的一些问题，就是您如果要是不符合北京这边限购的资格的话，有些黑中介他可能会不会去提醒你关于限购这篇政策，这样导致最后在网签或者是资质审核的时候，审核出您没有这边的一个购房资质，他就会跟您说您那个既然没有购房资质还来签这个房屋，您是需要承担一个违约金的，搞不好最后您还要赔中介公司的一部分违约金，这样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关于就是贷款这一块的话，就是您肯定在买房的过程中会说一下，就是在合同里面签说您首付大概是多少，贷款多少钱，但是由于政策限购等原因的话，这个中介吧，他没有去跟您解释说这个贷款能贷多少钱，您符不符合，比如说咱们317政策以后您二套的话必须要满8成，他可能说哎您6成就可以买，等到最后交易的时候发现您其实贷款这边下不来，这样的话您也可能会承担一个就是违约金的一个责任。 对，没错。好，我们这边还看到，就是之前不也有朋友问到这个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学区房这事儿了吗？这个也是一个陷阱，就比如说像学区房还好一点啊，这个比如像地铁房什么拆迁房，一般都是中介的噱头吧，就是可能有的离了5公里他都告诉你地铁房是吧， 对对对，他有时候说直线距离，其实我们要走很长时间， 直线距离太不靠谱了， 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画片的话大家也都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个画片的一个方法了，基本上就知道什么叫多校画片了，意思就是说一个片区内的孩子对应的是几所学校，也就是说你所想上的这个学校，好的学校你也不一定能上，也可能会上到旁边不一定可能好的学校，但这时派位到哪个学校呢？只有天知道了。这个派位呢是随机派位。 对对 对, 对，有的时候一个小区也是不分到一个学校的。 对，确实是有的是这可能，这一栋是这个，那一栋是那个。 对，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轻信中介公司跟您说，哎，您就能上这个小学，没问题的，这不可能。 对 对， 所以啊，就是还是大家只是找好区域就好了。对，因为这个像关于小，你说说能上哪个小学，确实不是很打准。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就说西城吧，就我觉得像西城，大部分学校都挺好的，就是你随便上哪个学校都还不错，整体水平都还挺好的，所以也没必要说我一定要上，比如上这个皇城根啊，或者上一个什么、什么小学什么的。 对，其实那个不止西城，像海淀的话也是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建议您可以多看一看。其实北京的教育资源还是都是很好的，主要是看您孩子。 对，没错，这个其他地方这也不能说您就出不了状元是吧？ 对对对对， 对吧？对，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我们这边有一位 SY 的朋友说：“您好，买了二手房之后呢，上家户口没迁走，我户口也迁进这个房子了。说如果不存在上学问题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吧？这个。”但是呢，其他问题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拆迁的事儿了吧。 嗯，对。 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正好如果碰到拆迁的话，那您房子户口里面的这个人他是享有这个拆迁的这个权益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拆迁补偿。 补偿、对对对。像这个问题，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所以说在您那个二手房买卖交易的时候，这个过户环节的话，也是对于咱们中介的一个责任吧，因为您毕竟交了中介费了。这个中介的话，不只是说一些简单的一些那个法律咨询或者叫政策咨询，这个中介费的话，我们这边也是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中介的话，那个还包括一些关于那个物业交割，还有一些那个房产过户等等方面的一些中介的一些服务。 嗯，没错，所以中介的为什么他有时候收那么高的这个中介费啊，他也是有这种原因，他不是说促成这个交易就完了，前前后后他是有很多的需要他去办的一些事情的啊。 对， 嗯，然后这个户口这位朋友又发信息了，之前说问过派出所电话了，说可能电话都换了，说联系不上了，然后说这种就没有什么任何强制措施了吗？真没有。 问一下邻居。 真没有强制措施，你法院都没有办法说强制让人把户口迁出来。这所以为什么在这儿一再强调大家，就是您在买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户口这事落实了。如果他户口还在里面，那就是一定要这个写在合同里面去，比如说在什么什么时候把这个户口一定要迁出去。 对 对, 对。 如果迁不出去的话呢，虽然你不能写上强制，但是你可以写违约金，或者说这个反正就让他就收违约金嘛。比如说超过一天我收百分之多少，千分之多少啊，这样的话他要是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是你可以去告上法院的，就让他收违约金这个事儿是可以的。 对 对，所以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措施吧。 对对，买之前一个措施吧。 买之前、对，但是什么事儿都是买之前啊，之后就不太行了啊。 对 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天见吧。